我住在大海边上，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无数个故事要对你讲，要对你讲。我出生在冬天，是个很冷很冷的早上，无数首歌要对你唱，要对你唱。无论到明天是刮风下雨，还是将来要去哪里，我要一直这样听到天亮，一直听你对我说，不管路有多远，时间有多长，我们最终还会走向约定的地方。我住在大海边上，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